你好，我是蔡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嵌入脚本语言。从2005年开始，逐渐流行使用 C++ 语言结合脚本语言 Lua、Python、Ruby 等等编写游戏。这是因为 C++ 编写游戏的传统方式硬代码太多，而使用硬代码编写的游戏更新难度很大，除非重新编译一次程序。于是就有人开始使用配置文件来做活动逻辑，比如填写好配置表，玩家等级多少，攻击力如何，等于多少伤害值等等，一开始就将这些内容读取进代码，在游戏中进行实时计算出来。但这种方法其实也并不方便，很久以前的游戏由于硬件资源限制，所以一般都加载 WAV 格式，而加载 MP3 则需要机器对音乐文件进行解压缩再播放。如果机器硬件计算能力不好的话，会由于解压缩而导致整个游戏的运行效率下降。脚本语言也是如此，如果机器硬件能力不好的话，会由于脚本语言的虚拟机要解释程序，导致游戏运行效率下降。随着电脑硬件的提升，我们在游戏中加载 MP3 音乐文件成为可能，而在游戏中加载脚本语言进行逻辑编写当然也是可以的。魔兽世界就是使用 Lua 脚本语言编写的，类似 GTA 等大型游戏都拥有自己的一套脚本语言的体系。使用脚本语言是为了能够在编写硬代码的同时，也能很方便的不需要重新编译的编写逻辑代码。事实上现在很多大型游戏都使用这种方式来编写代码，甚至一些游戏引擎本身也支持脚本语言和引擎本身所提供的语言分离编写，比如引擎用 C++ 语言编写，脚本语言用 Lua 编写。今天我就来教你使用 Lua 脚本来嵌入 C++ 硬代码。为什么我要选择 Lua 脚本语言来编写代码呢？因为 Lua 脚本足够轻量级，几乎没有冗余的代码。Lua 虚拟机的执行效率可以媲美 C++ 的执行效率。如果选择 Python、Ruby 等常用脚本语言来嵌入，并不是不行，而是要付出执行效率作为代价，因为 Python、Ruby 的执行效率远逊于 Lua。如果没有非常多的编码经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Python、Ruby 的执行效率逊于 Lua 呢？这个问题用一本书的篇幅恐怕才能彻底讲明白。我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原因。Lua 的虚拟机很简单，指令设计也很精简。Lua 本身是基于寄存器的虚拟机实现，而 Python 等其他脚本语言是基于堆栈的虚拟机。而基于寄存器的虚拟机字节码更简单、高效，因为字节码一般会同时包含指令、操作数、操作目标等内容。另一方面， Python、Ruby 之所以应用范围广，是因为它们拥有大量的成熟库和框架，而 Lua 只是一种很纯粹的脚本语言，因为 Lua 没有过多的第三方库，只提供最基础的 IO 处理、数学运算处理、字符串处理等。别的与操作系统相关度比较密切的，比如网络、多线程、音频视频处理等等都不提供。我在第六讲里已经非常详细的探讨过如何将 Lua 脚本编译成静态库，如果不记得的话可以回去复习一下。编译好静态库 liblua.a 后，我们就可以在编程中使用它了。你也可以选择在解压缩出来的目录内使用 make 命令来直接编译，编译会生成 Lua 虚拟机的执行文件 lua.exe、 luac.exe， 当然这需要一整套 MinGW 的环境支持。开始我们还是使用 MinGW Development Studio 来创建一个工程，由于只是示例，所以名字可以任意取，我取一个叫做 Lua Test 的工程名，然后将工程设置为 Win32 Console Application。 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个示例图。建立好工程之后，我们新建一个 test.c 文件，这个文件位于 Lua 源代码路径下，我们将 liblua.a 文件也放到同一个目录下，以方便后续链接时候调用。在包含 Lua 同文件之前，我们需要将同文件写在某一个.hpp 文件下，以便一次性包含进去。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包含了三个代码，这三个代码来自 src 目录下，其中最后一个 loxlib.h 包含了大量的 C 语言形式的接口以及扩展接口。而定义 external C 的意思是使用 C 的方式进行链接，前置条件是你的语言是 C++ 语言 ifdef C++。 定义好这个 HPP 文件后，我们可以在 C 或者 C++ 语言中包含。写完定义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对 Lua 进行一系列的绑定操作了。在编程之前，我先用一些你能看得懂的语言对 Lua 语言的细节进行一些描述。这里有三个点需要你着重记一下。首先， Lua 的下标都是以一为最初始的值，当然反向可以使用负一为下标，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零。有个传言说是因为当时作者编写最初版本的 Lua 时计算错误才导致的，所以就这么一直沿用下来了。这个说法虽然不可考，但也算是一种解释。其次，在 C++ 内嵌 Lua 的做法中， Lua 有两种读取脚本的方法。一种方式是读取后直接运行，调用的函数是 Lua L Do File。使用这个函数，脚本会在读取完毕后直接运行，但如果出现错误，你也不知道错误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调试起来不是很方便。第二种方式是将脚本代码压到栈顶，然后使用 pcall 操作运行脚本，这个函数叫 Lua L Load File。 事实上，第一种方式也是使用这种方式，并且将 P 靠操作直接调用起来。第一种方式的代码一看你就能明了。点击文稿，这行代码在 loxlib.h 中可以找到。这段代码写得非常精妙，它的意思是，如果 load file 成功，那么就运行 P call 函数。中间这个或者已经直接判断了 load file 是否成功，因为 load file 函数操作成功就返回0，否则就返回1。而在或者这个逻辑判断下，只要是0就继续往下判断，只要是1就直接返回条件为真。所以在这行代码下，只要是1就中断读 file 这个红的操作，只要是0就进行 P call 操作。最后我要说一下 Lua 的堆栈，理解 Lua 的技术方式就能很容易的理解我后续要讲解的代码中的技术方式。点击文稿，我画了一个 Lua 堆栈的图，从这个图里可以看出来，从栈顶往上表示可以用 1,2,3,4,5， 而从栅顶往下表示是负 1, 负 2, 负 3, 负 4, 负 5。 我们现在开始使用 Lua 以及 liblua.a 来进行与 C 语言的绑定操作。首先我们需要包含之前我们所定义的 lua.hpp 头文件，随后我们开始在 main 入口函数处定义一些变量。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在这里我们定义了三个变量，其中 R 是用来接收返回值， ERR 是一个常量字符串，用来接收错误字符串并打印出来，而 Lua State 新 LS 就是 Lua 虚拟机的指针了。点击文稿，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代码。在这两行代码中，首先初始化一个虚拟机，在 Lua 5.1 中使用的函数是 Lua Open 来新建虚拟机，并且将虚拟机地址复制给 LS 指针。随后我们拿到这个指针之后，就在之后的代码中打开 Lua 所需要的各种库。我们用到 Lua L Open Libs， 我现在只是给你示范，你可以一个一个库单独打开。我们新建了虚拟机，并且打开了 Lua 库。我来具体解释一下文稿这个地方的代码。这段代码中 ARGV1 是指命令行输入的第一个内容，比如我们程序叫 Lua Test， 那么我们在 Windows 命令行中输入 Lua Test 空格 A.Lua， 那么其中 A.Lua 就是 ARGV1 这个内容。Lua L load file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就是载入文件并不运行，但在这个期间它会检查基础的语法，如果你少一个括号或者多一个引号，就会在这个时候给你一个错误信息，这个错误信息就是利用 R 这个变量判断的，如果 R 的返回值不等于0的话，那就是出错了。出错的时候 Lua 会将出错信息压入栅顶，而栅顶从负1开始表示，如果我们要取出栅顶的错误信息 Lua toString ls 负1，并且将它复制给 err，最后由 ERR 打印出来。认为没有错误之后就是过了这一关。第二关我们需要使用 Lua pcall 函数来调用 Lua 脚本文件，其中第一个函数是虚拟机指针，第二个函数是传递多少参数给 Lua， 第三个参数是这个脚本返回多少值，第四个是错误处理函数，可以是0，那就是没有处理函数。 pcall 的返回值也是一样，如果不是0的话就说明出错了。和之前的 Lua L load file 不同，这时候一般是运行时错误，比如运行时类型错误等等。同样的 pcall 也会把错误信息压到栅顶，我们直接去将栅顶的内容转成 string 就可以打印出来。最后我们将 Lua 虚拟机通过 Lua close 关闭。按常理来说，我们现在可以来运行一下效果，你可以先等等，我们先写一段错误的 Lua 代码来看看执行起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库里少写一个括号，然后将源代码命名为 A.Lua， 我们来运行看看，这时候不出意外应该会出现一个错误信息，在发现语法错误之后程序就会报错。另外如果你输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文件，比如我们这么运行 test lua 空格 XXX.lua， 也会在 load file 的时候出错。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下次我会进一步把 lua 的脚本嵌入的细节呈现在你面前。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第一，因为 lua 脚本足够轻量级，几乎没有冗余的代码， lua 虚拟机的执行效率几乎可以媲美 C++ 的执行效率，所以我们选择使用 lua 脚本来嵌入 C++ 硬代码。第二，Lua 脚本在 C++ 语言里面嵌入需要先声明一个虚拟机，并且复制给指针。Lua 脚本需要 load file 再 pcall 调用脚本文件。load file 会检查最基本的脚本文件内容，比如文件是否存在，比如脚本代码是否出错，而 pcall 会在运行出错的时候将错误压至栅顶。Lua 错误会将错误压至栅顶，我们要取出来需要使用负一下标取出栅顶的内容，并转成 string 打印。最后给你留一个小问题吧，如果直接使用 Lua L do file 相对于把 load file 和 pcall 分开写，这样有什么优劣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